已辞呈朝鲜初中高级学校校长、尹太吉为团长的旅日朝鲜中高级学校学生祖国访问团，23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